说什么？ 叫是什么叫年前，反正意思啊，他原话我记不住了 啊。我们山东的一老话，就年前你再怎么准备，他感觉这个东西都永远准备不齐。 哦， 叫做那个叫什么？反正三十一过，万事齐。就是等你过完了三十那个年以后，你就觉得哦，就这样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但是你三十之前，你感觉总感觉，哎，还没买这个，还没买那个，还没买这个。 那你这意思太简单了。 嗯， 按照你这个说法，那咱家就啥都别准备，反正我也准备不起，干脆我就两手一摊，啥都不要了。 不，我不是准备不起，主要是想买的太多，你知道吗？ 天哪！ 对， 你想买啥吧？ 哎，其实我看啊，长安街这边啊， 又刚才说了，西长安街、西向东，东长安街的东向西都拥堵， 哦， 都是你家排着队的车的，哎、 对对对， 堵着 吧？我们家做客人太多。今天咱不扯了，跟大家说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啊，尤其是现在还陪在我们在路上的各位，咱们聊一聊这个过年啊。年货，到目前为止，您准备的今年最特别的年货是什么？ 最特别的年货是什么？ 哎， 哦， 你准备了今年跟往年，哎呦，我今年我专门特别买了一个这个东西， 哎呀， 这个东西我准备送给谁，或者是干嘛干嘛的，或者是我自己用的，这个年货我觉得是特别满意的，很特别的。啊， 那我得绞尽脑汁，我得想一想。 最特别的， 我买的基本都是什么瓜子儿、花生、栗子、松子儿、白瓜子儿，一定是南瓜子儿啊，炒熟了南瓜子儿我都爱吃啊。 你这个就太普通了， 太普通了。 我们也聊点这不一样的啊，有没有准备点不一样的年货？ 一样， 或者是你觉得还有哪些年货你没有买到的 啊？对，都可以说一说， 想一想， 想， 因为你像我们昨天聊了一话题，说的是打扫卫生吧，对吧？清扫家 里，找出了什么什么宝贝了？ 哎，结果就有人找出了多年。没丢失多年的身份证，是不 是？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一这话题一互动，又想，哎呦，我这个东西还没买，是不是？ 其实你说的这话题啊，我当然也不是说旁的哈，就是腊月二十三的时候，那天应该是咱俩上的节目，我就记得那天我就说了一句，说腊月二十三糖瓜粘啊，这是按老理呢，就说吃这个关东糖。关东糖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哈，我们反正北京出那个关东糖啊。特别的硬，特别的粘牙，就是小孩为什么爱吃啊？就是这一块搁在嘴里，我能嚼半天儿。 哦， 嘎吱嘎吱嘎吱，哎呦，特别甜。但 是， 但是我们家那位呢，那天也买了。现在呢，还不是长条的了，改成圆球型的了。到嘴里啊，他倒可能是考虑，就是小孩是别老咽，老嚼不完，他直接咽，所以特别的酥软。直接嚼，就我这口嘴里的这口牙，好嘛，一嚼立马就咽下去了，就好像没有点小时候那种感觉。 关东糖本来就有圆的呀，是不是就白的，粘粘的，有点。 黏黏的， 有点黏牙， 特别黏，特别硬。我记得小时候， 对对对，那个糖 啊， 那个呢，就是有圆的， 也有圆的， 一直就有圆的。 我这小时候都吃的是棍儿状的。 哎，这孩子就直，你知道 吗？所以就说了这么个旁的，就是想起来小时候这个准备年货的时候，关东糖是必不可少，但是现在卖的真是少 了。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货，比如说您对现在的年货有什么看法？ 哎， 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看法，就感觉现在什么东西都一样。 对， 就你买不出什么特点或特色， 趋同化严重。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说您准备了什么特别的年货，对吧？您比如说送人的、自己用的特别的年货，或者您有这个还没有准备到的年货，想准备还没买到的年货， 是是是， 或者您想要对年货这个变迁有什么样子的意见或者看法，您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啊， 或者像高磊一样，咱们回忆一下也行， 哎， 是吧？ 今天就跟年货卯上了啊。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春节加班，北京市人社局告诉你工资怎么算。 哎，另外《还珠格格》重播引发了热议， 好啊， 你为啥对老剧百看不厌呢？ 哎，还有春运安全提醒最强音，孩子才是最重要的行李啊！ 没错，千万别把孩子丢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生活资讯啊。那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春节如果我加班了怎么算呢？哎，北京市人力社 保局今年做了这个权威解读，根据国家统一安排，2018年春节放假一共7天，也就是说从2月15号到2月21号，那其中呢国家法定节假日有3天，也就是2月16号到18号、哦、另外4天是调休日，也就是2月15号、2月19号、2月20号、2月21号、2月16号到18号是法定节假日期间，那这3天加班的人，用人单位应该支付劳动者300%的加班工资。在2月15号、19号、20号、21号这4天调休加班的，单位要首先安排劳动者补休，确实不能安排调休的，要调整要支付200%的加班工资。如果用人单位存在不支付或者拖欠加班工资等问题，劳动者可依法向有关部门举报，维护自身权益。需要注意的是，不管300%还是200%的加班工资，都是用人单位在支付劳动者月工资之后需要另外支付的。 哎呀，大帅啊，我听说你从大年三十开始一直值班了， 哎呀，我 跟你说，全天这24小时节目全你一人包了呀！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笑吗？ 为啥？ 就是我们当时排班的时候啊，这高磊特鸡贼 啊， 赶紧抢年三十晚上那天的值班，你知道吧？2月15号，我做2月15号的节目，我的结果我今天一看，哦，3倍工资是从2月16号算的。 大家一定听啊！我告诉你，你能听着我在，我告诉你，我高字倒着写。 哎呀，乐死我了！ 哎，好像是哎， 哎，我是 大年三十晚上我是有一期录播节目， 对， 演艺群会。哎不行，我收回。 这抢了半天，哎，抢了一条休的啊！ 来来来，我们继续关注 啊！我今儿老板也挺嗨，怎么这么欺负磊哥？ 哎，真是的哈！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咱们倡议这个怎么讲呢？环保过年， 嗯， 春节前夕呢，首都文明办向全体市民发出了“文明过大年”的倡议，倡导市民朋友尽放环保过大年， 嗯， 勤俭节约过大年， 哎， 和谐和睦过大年， 嗯， 干干净净过大年。 嗯， 那么这个文明过大年倡议当中提到，2018年呢是新修订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实施的头一年，五环内全面禁放。 嗯， 今年1月一开年，咱北京 PM2.5 浓度呢是每立方米34微克，同比下降了 70.7% 呀、啊、 嗯， 这不仅有天帮忙，更得说是人努力。为了让蓝蓝的天白云飘留在咱北京过年，咱们也得人人响应号召，是不？ 嗯， 绝不在禁放问题上掉链子给大家添堵。 嗯， 那么在清新的北京蓝当中放飞过年的好心情。 哎，这个事儿我昨天晚上我说啊，最近老播这个新闻、啊、 是 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 咋了？ 我梦见我在长安街上放了一个鞭炮。我是这样，我真的是这样，我好像是就做梦中啊，迷迷糊糊的梦见我是从家里好像带了一个鞭炮来，但是就在咱台门口 啊、嗯、 我就不知道怎么就点着一根香就把它给放了。但是等它嘣响的那一刹那，我想哎呀， 禁放啊，这是。 对，不让放鞭炮。然后我就立马跑到旁边找那警察叔叔自首去了。然后关键那叔叔还问我说，那你手里你为什么要放他呀？当时我就你知道在梦里急的，我就跟他，对呀、啊、我为什么要放他呀？ 我告诉你，其实日有所思、哎、夜有所梦， 哎， 都、啊、想这事。 所以就是大家别放啊，放了以后还得找警察叔叔自首啊。 对呀、 啊、 尤其刚才你砰的一下的话， 哎好， 口水你们心都乱飞、哎、我告诉你。 来看一下啊，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据市民反映说，有人在网上啊出租地坛庙会的摊位啊，价格是从15万到20万不等。日前有记者从地坛公园了解到，那今年庙会的招商，就是摊位招商工作已经完成了、 哦、 个人出租是不靠谱的，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轻信啊，不要上网上找找，哟说地坛庙会摊位出租，那我也去摆个摊吧啊、嗯、是吧，我们再说段相声，这不行啊。人家这个地坛公园对此表示呢，2018年庙会承办单位是东城区域区委政府啊、 嗯、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摊位招商工作已经完成，摊位已经在搭建当中，个人出租并不靠谱。还有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是这家单位他租了，然后呢他觉得有一些特殊情况他去不了， 嗯嗯， 那这个摊位也只能是回收，然后呢再由这个主办方来租给其他的人、 哦、 而不可能是单位个人来往外转租。 对对对，这肯定不是不行的、 啊、嗯， 咱又不是跟租房子似的，我租 对对对 没租到期我转租出去那行啊、 哎、 好，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 嗯， 现在大家伙儿都使的是 4G 是不是、 嗯、 已经觉得这网络刷刷刷的了哈。 嗯， 告诉大家 5G 已经开始试点了。 哎呦， 近日呢，北京市经信委对外披露了第19批开通免费无线上网服务的场所名单。北京呢，再添了18处公共场所免费 WiFi。那么是18处公共场所分布在石景山区、西城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延庆区。那么其中呢，西城区、石景山区新的免费 WiFi 服务场所，主要是布局在一些委办局面向百姓的公共服务场所。而门头沟区免费 WiFi 则布局在一些景点。那么至此呢，北京提供免费无线上网的公共场所已经是覆盖了各个区，总数达到了1020处。那么另外呢，根据了解，在这些场所使用免费无线上网服务，要先搜索 My Beijing， 也就是我的北京的意思。首次登录呢，需要使用手机号进行注册哦。 OK， My Beijing， 那就赶紧买吧。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年货啊。 对 啊，咱们今天聊聊您都准备了什么特殊的年货呢？ 根本不可能错过的是什么呢？ 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急，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爱。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我不期待， 多么愉快， 嘿嘿， 只要自在， 只要自在。 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年货啊，甭管您是想跟我们聊一聊您准备的特殊的年货，还是说您没有准备齐的年货，以及您想聊一聊年货的这些年的变迁，或者您在买年货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的话，您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当然这个罗平听还有葛大爷听说了我这个做梦长安街放鞭炮这事儿呢，哎呀，他们都这集体表达了对我智商的侮辱啊。来看看， 说你智商有问题。 哎，对对对，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这个准备的年货啊。 哎，我觉得啊，这个冯 CY 就说的挺好，还挺有创意的。 他说什么？ 他说啊，在北京过年真不知道买什么年货，其实大家各家各户买的都差不多，也都有。于是我拼了几盆自己养的多肉植物 哦， 再配上一些小摆件， 哎呦， 每家我送上这么一盆，大家伙贼喜欢。 哎，这种好，这种特别好， 有创意。 对对对对，既是个活物，而且还是就是又是欣欣向荣的， 是， 哎，还有自己的设计在里面， 色彩斑斓的，而且， 哎呦， 好养活，关键是 对对对、 啊、每天不浇水它都能活。 多肉植物好养吗？ 就你送我那个，我一个月我都不带搭理它的 啊。 但后来 我送你。你那个你还活着吗？ 就不行了。 磊磊，你竟然把我送你的东西给养死了。我的早死了。我的多肉植物已经养坏了好几盆了。 我没有亲 来来来， 我还给他浇过水呢。我 还张海明威说了，哎，我来汇报我情况了啊。昨天不是我说我老婆发现了我前任的照片吗？ 对呀， 哈，本来我过年差不多都买齐了， 是啊， 现在又得多准备一样年货，给他准备一条粗点的链子。怎么着要把媳妇儿拴起来啊、 哦、 金链子， 我告诉你，金链子不行、 哦、 俗气、 哦、 你得买那八星八箭16个棱的 哦。 啊，我告诉你，大钻石往那一摆，一拍鸽子蛋。 嗯， 说什么吧、 嗯、 前任没有、 嗯、 就你有、 嗯、你很可能海明威他媳妇儿正在听节目、 啊、 你这又给他惹事儿了，一会儿回家就跟他说 呀 海明威啊，高磊说的对呀、啊，一根链子就想忽悠我啊！啊，你当狗年都给买链子是不是？啊，是不是？你我要钻石，我不管，我要八星八千，完了。好，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微微，我错了啊！ 啊，还有丁星说了，说高磊啊， 啊， 你刚才说的那个圆的那个叫糖瓜， 圆的叫糖瓜啊， 那 长溜的叫关东糖，是吧？都是一回事儿嘛、 嗯， 我管它统称为糖瓜。 不不不， 啊、 你跟他说，你那个也叫糖瓜，糖黄瓜， 糖黄瓜、 哎，他那糖西瓜， 我爱吃腌黄瓜。 哎，好，来，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热点消息啊。春运安全提醒的最强音就是孩子才是最重要的行李啊！一年一度的春运已经在近日拉开帷幕。那春运是一年当中人员流动规模最大、交通流运输量最集中的时期，也是各类案件事故的这个高发期啊。最近呢，公安部分析了近五年来春运道路交通事故的特点，对于2018年春运交通安全形势做了研判，并且发出了交通安全预警。与此同时呢，铁路警方也针对春运的特点提醒旅客务必将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对于带孩子的乘客则务必将孩子当成春运路上最重要的行李，您别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哎，就是把那个娃娃给丢了啊。所以呢，在一定要注意啊。 对对对对对，当然咱也不一定都是回娘家哈，还得回婆家瞅瞅呢，是吧。在回活着的路上啊，公安部提示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的群众要高度注意春运和春节假期的旅途安全。自驾长途出行呢，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提前掌握一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行程，也不要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而且还要避免夜间行车。那么驾龄不满三年的驾驶员呢，应该尽量的避免长途自驾。那么乘坐长途客车出行呢，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的运营车辆，不要站外上车，坚决抵制超员客车。那么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发现客车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您可以通过什么呢，电话、短信、微博等途径举报。包车出行呢，应该通过正规的客运企业，选择具有营运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按照规定办理手续。咱不能贪图便宜或者是方便包用违规运营的黑车呀。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刚才说到孩子这块，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视频， 怎么就来 就是一个小男孩，他是去上厕所的时候跟自己妈妈就出来走后走错了，走错开了，然后呢就感觉走丢了，然后呢他去找到了警察，就是那个视频就显示他跟警察的交流被称为是教科书版的，就是孩子呢表现是非常淡定啊，那个警察问他那个知道妈妈的电话吗等等的，他都能回答得上来。所以呢，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家长啊，在平时的时候一定要教育好孩子， 多做功课， 多做功课。就比如说你的姓名，你家这个住址、你的电话，你都让孩子牢记， 对 吧？ 对对对对， 没事检查几遍， 爸爸妈妈长什么样，那记清楚了。 对对对， 要不然像我们家那孩子一块儿说你爸是谁呀、他是 大帅， 直接就跟人走了。有一次是出去逛着逛着，我牵着他呢，我拉着他手，后来转脸没了，我找不着了，然后另外一大哥说这是谁家孩子呀。 就是他自己拽着， 他自己拽，然后可能他是往前挤，想看人家滑冰的小朋友， 拽着 看着怎么他看不清楚，因为我在后边，我不好意思往前挤啊。然后挤着挤着，然后他那手不松着呀，他是手松开了呀，到前面他又觉得哎怎么没那抓头了、 他又 抓了一个。 要不说雷雷啊，你去查查那个叔叔， 查查那 这孩子可能是认自己的父亲。 当时我就说，那是我们家孩子，给我。 你说不一定，开玩笑啊，这个孩子随他爸爸啊，有点呆萌啊。来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啊，另外一个就是文化热点的方面啊，就是阔别四年，《还珠格格》又在寒假播出了，同时也在网上引发热议。其实除了《还珠格格》《西游记》《钟爱六祖》《康熙王朝》等多部老剧，也是陆续在日间播出，霸占寒假荧屏。人们为何对老剧百看不厌呢？今年的寒假荧屏又有什么新变化呢？最近电视台咋的了？开始走怀旧路线了吗？啊，这也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啊。说是这个有网友还调侃呢，说哟呵，又是《钟爱六祖》，又是老版《西游记》，还有那占了四分之三屏的《还珠格格》，再来个新白娘子传奇和《亮剑》，寒假神剧算是凑齐了。 我告诉你，我只爱《甄嬛传》，《甄嬛传》在北京卫视又开始重播。 我只爱《康熙王朝》。 我们这都挺经典的 啊啊！《甄嬛传》我还真没看过，《 七如集》我看过好几遍了。 我就觉得一 他是从哪一集开始进入，你都可以看得进去，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是吧？啊，反正就觉得我看了其中插着看了几卷，就要么谁给谁下毒，要么给谁。 告诉你，他这一集下毒就能下个40多分钟。 对，哎呦，烦死我了，我就不看了啊！好， 来来来，说一说，那为什么电视台热衷于重播老剧呢？ 是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些老剧经得起市场的检验。 嗯， 他们有稳定的受众群体，收视率有保障，广告商呢也比较认同，而观众之所以百看不厌，则来源于人们的怀旧情节。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近些年这个好剧还是太少了。你想想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还珠格格》《西游记》《重案六组》，还有大帅比较喜欢的《 康熙王朝 》什么《甄嬛传》，这在当年都是引发了观剧热潮的。 嗯， 你说你最近这两年有吗？ 对， 什么什么凤求凰 啊， 凤求凤什么名儿都是吧？ 哎，不是磊磊，你还喜欢一部吗？叫什么满树桃花栽什么？不是叫 我就 不 告诉你叫什么？ 叫什么满月春风来？ 哎，其实我也忘了它叫什么了， 叫什么来着？你 好像是春什么什么， 反正我也记得有个春啊。哎呀，好了，就这么着吧，反正这个一看都连名都想不起来啊。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咱们今天来说说年货，您有准备什么特别的年货吗？或者是您这个怎么说，还有哪些年货没有准备到的？哎，还有或者您想要对年货的变迁有什么要吐槽的，您可以说一说啊。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当年火遍了大江南北的歌曲、 哦、 同时呢也是来自于刚刚我们提到的热播剧当中的一部《还珠格格》的主题曲。 是当吗？ 你听听、 哦、我听听。哎，一下拉下来了、 哎、你不是要亮嗓吗？ 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 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向人世繁华，喝酒浪得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 唱得爽了吧？ 哎呀，爽爽爽爽、啊、真的是这种老歌啊，一出来以后就忍不住你想要跟着他唱，你知道吗？ 对呀、 啊，就会成为 KTV 里最烦人的那个人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都说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个 年货的话题。 哎，这个王海涛还说了， 啊、 说那高帅啊，您给放个《新白娘的传奇》， 待会儿我给您找去。 一会儿给您找 啊，肯定给您找到啊。 大宅门我也可以找到。 哎呀，《新白娘的传奇》是怎么唱来着？ 千年等一回， 千年等一回，千等一回呀啊！ 你这但调特别，你这声出来特别像个跳大神的。好，来看看啊 ，iCat 说了，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带猫咪回家 啊， 老妈说你敢带它，我就把它当年货，你知道吗？啊，这个好狠， 这个妈妈好， 你妈妈 好吓人， 哇，你妈妈好厉害啊！ 哎呀，咱妈脾气好爆啊！藏玉雪莲说了 啊， 我们今天开始放假了 哦， 好，我们明儿都不放，年货都买的也差不多了，后呢就和老公要回老妈家了。这是结婚第一次回爸妈家过年， 哎呦， 我感觉陪爸妈过年这是最好的年货。 没错没错没错，那就绝对的必须的啊。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还有乌托邦也说了，说我们今天放假啊，怎么这么多单位今天放假，太不像话了，领导你要不要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他说你们还在继续工作啊，陪我们快乐，辛苦了，提前祝你们新春快乐，我们也祝您啊。 谢谢。 那今天咱们一起聊聊年货。 北京移动给大家拜年啦。

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白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白。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0888转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在路上啊聊点这个话题，说的是年货。我估计现在很多人可能正在去购买年货的途中。 是， 你信不信？ 肯定是。 现在这个过节期间，尤其是商场周边，哇，那叫堵的一个不行不行的， 超市都爆了棚了，我告诉你。 所以 结账的好。 哎呀，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年货的事儿啊，您在购买年货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 当然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都准备了什么特别的年货啊。还有就是这个我刚才有说特别的年货， 就包括过往的一些年货的经历和感受。 对、啊、包括还有什么年货没有备齐，对吧、 哎、 都可以说一说购买年货过程当中的事儿啊。那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聊着刚才我们说的另外一种年货，就是电视剧、 哦、 对吧，老电视剧、哦、像郭先生说了，康熙王朝真是很好看、 嗯、 陈道明老师演技精湛，堪称典范，真的是还想再活500年，经典的。 是， 不，那个确实我觉得应该陈道明老师的一个就是我从那个电视剧喜欢上了陈道明老师。 哦、 啊，我特别喜欢里边有一幕，就是那个容妃死的时候， 哦， 啊，康熙坐在这个马车上，然后他已经这个白发苍苍了嘛，哦、就是正在举办那个千叟宴，好像是啊，然后有人告诉他那个容妃娘娘去了啊，死了。然后呢，他当时他说了一段话，就是容妃是我扎在心头的一个刺， 哎呦， 刺进去痛。拔出来更痛，那个感觉，哎呦，那一段我跟你说， 老泪纵横啊！ 哎呦，说的我，他是不哭，但是他能把你说哭了， 是不是？ 这才叫牛！ 因为当时你也正好处于感情的波动期、 啊，讨厌，又扎我！ 来说说年货的事儿哈。 啊， 宛若就说了 啊， 大帅刚才好啊，说起年货 啊， 我宝贝闺女第一次过春节就喜欢狗狗，我们就给她的是狗的福字贴和新衣服。 嗯， 记得小时候春节就是瓜子儿、花生、关东糖、大红灯笼、放鞭炮，一家人的团圆饭。现在网上啊都卖年货，不用着急排队了。 哎，那你说大家还去超市干嘛？ 不。我啊知道您的意思，但是我是这样做的，就网上可以买，甚至什么年货，您没到家，没到老家，这年货已经送到您家跟前了，好多广告不都这么说的吗？ 哦， 但是其实和家人一块儿去超市也好，集市也好，去赶集去买年货的那个过程是我最幸福的。 对 对，因为我会陪着我老妈去超市买，就看着你看都70多岁老太了，哎，这个好这个好，然后她还比如说拿两包糖，拿两个什么什么东西在这比较，你说哎。这个好还是那个好，这个沉点还是这个新鲜点，哎呦，他就比较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年的味道， 这个叫生活， 是， 对吧、 啊、 那个叫采购， 哎，对 对吧， 对， 它不叫过年的年货， 没错，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准备的再多，他这个买年货的过程其实也很重要， 是，一定要走这个过场、 哎、 才有那个过年的味道， 对， 那个队必须得排， 哎，真的是啊。好，来，还有人那个跟我们提议呢啊，这个跟过去说再见，说高磊大帅你俩唱个青城山下白素贞吧。苗还说了，说大帅我刚才也跟着唱了啊，西门娘子传奇你们要放那个一会儿那个哈哈哈哈哈哈，西湖美景三月天嘞， 对不起，没找这首歌，我找的是千年等一回、 哎、你这个你还记得吗？ 这个好像是插曲之一。 春如油烟，不是春雨油烟。 什么什么油烟？油烟。 春雨如酒，流入眼内。 我的天哟！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 你这唱跑调了吧？我怎么觉得白素贞要开始炒菜了呀？ 确实炒出了油烟味啊！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一下年货的那些事儿。然后呢，我们和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我们出发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 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冬奥方面，好不好？ 好的，好的。 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说冬奥单板 U 型池，刘佳宇、蔡雪桐都杀进了决赛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当然，美国名将还是居首位的、啊、 对，昨天我还看采访了这个蔡雪桐那姑娘可漂亮了，你知道吗？ 啊，是吗？ 摘下头盔以后，哦呦，长得那个俊哦，你知道吗？然后最重要不是这个啊， 等会儿我查一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啊，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说啊，我告诉大家，都是他采访的时候原话我大概记不清楚了，就是告诉大家，现在是我最好的时候，是我状态最棒的时候，啊、我觉得该是这个时候了。那个意思就是他该出成绩该拿冠军了、啊、该拿牌了、哎呦，就当时我就看着这个姑娘，就是在雪场里边，你知道吗？天寒地冻的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就是有点那种大将风范的感觉、你知道吗？该是时候了， 对对对对， 该出成绩了、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期待着他在决赛当中有好的表现、 是、 当然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奥运故事吧、冬奥故事。其实在应该是前天早上，就是周日的早上，进行了一场比赛，就是那个叫什么比赛啊？他那个叫做 项目是吧？ 男子单板滑雪坡面障碍项目。就那个特别漂亮、特别帅， 就是好多小坡那个是吧？ 好多小坡，你要跳下来，不是、不是，那个是山包，那个都速降、那个速降、 是那个。 我说的那个就是它有往下滑，有一些在空中技巧的那种的。那叫尤其是慢放的时候太帅了， 但是难度太大了，危险性也高。 这里边有一个人，这里边有两个新闻，一个新闻是就是美国一个00后的小将拿了冠军啊， 那才不到18岁吧，也就 00后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在这项比赛当中获得铜牌的叫做马克麦克莫里，这个人非常的牛，他获得的是铜牌，你会感觉啊、第三名，但是你知道吗？他11个月前啊、差点死了。 哎呦，就是一个练习吗？ 他曾经在一次这个训练当中啊，在一次就是滑雪的过程当中，在空中因为没有选好位置撞到了一棵树上， 哇！ 然后撞到什么程度呢？下巴碎了，皮也破裂了，内脏一直在流血，好几根骨头骨折了，肺也全面崩溃。 哎呦， 一个人你想想那个冲击力撞到那棵树上。然后但是11个月后人家站在了奥运会的舞台上，然后拿到了铜牌，然后关键是你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哇、天哪，我 看这小伙恢复的不错，啊，脸色白里透红的， 而且脸就跟整了容是没有，就开玩笑啊，这个就属于确实这种精神矍铄的这种状态 啊，精神矍铄形容老年人 啊 精神抖擞 啊， 是吧？我知道你的意思， 哎，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人家你看啊，确实是在这个在冬奥的舞台上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 当然了， 确实是， 这就是在这个体育这就是运动精神嘛。要不屈不挠，要 你紧张什么，磊磊？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该说什么词儿，我怕说完了以后，然后就被你背着小。 你没发现我不说话，我就在逮你词儿呢吗？哎，还行，反应可以啊。对，所以这个确实是啊，向奥运健儿们致敬、 致敬、致敬。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说几下，就是第四天的这个一个看点， 就今 天的看点啊。那今天呢，平昌冬奥会将会决出7枚金牌，范可欣将向短道速滑女子500米金牌发起冲击。刘佳宇、蔡雪桐将会出战单板滑雪女子 U 型池U 型场地决赛，有望夺取奖牌。还有就是张一威、史万成将会出战单板滑雪男子 U 型池的这个场地资格赛。 范可欣我觉得是最有可能冲击金牌的一个突破点。 到现在咱们还没有一枚奖牌吧？ 奖 应该奖牌都没拿到， 奖牌应该还没有拿到， 因为昨天我看了那个奖牌榜，就是滴滴滴滴滴到我就一直在等着看中国队都没有， 厚积薄发，厚积薄发，咱们别着急， 哎、 对吧？ 这个、啊、咱们现在在这个项目上确实是有确实实力不如人家， 对， 人家说嘛，这次奥运会能拿三枚金牌，那就算就完成指标了。 三枚金牌，基本上我觉得可能都会出现在 短 道速 滑方面，是吧？ 然后其他的奖牌，咱不能说金牌，奖牌可能会出现在双人滑。 双人滑冰 、还有速度滑冰，有可能啊。 对，这样、我们你说为什么说特别看好范可欣？ 范可欣其实她一直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女子500米是战力桥头啊。 哦， 啊，很多届的世锦赛的冠军，好像上届奥运会是不是她拿的冠军？我忘了。 桥头。站立桥头，这有这个词儿吗？ 被你听出来，站立桥头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就是我迎风破浪，我勇往直前。 你站在桥， 我勇攀高峰。 不是，你站在桥上，你怎么勇往直前？ 哦，对不起，应该是站立船头。 来来来看，这个范可欣这场比赛呢，将会在今天晚上的8:30啊。范可欣曾经5次夺得短道速滑世锦赛女子500米的冠军。 你看看我没说错吧？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啊。当然我们说另外的加拿大的圣格莱斯鲍廷，还有意大利的方塔纳啊，哎，方塔纳，好。 不 是 桑 杰达，嗯，然后呢，也具备相当的竞争力啊。还有第二个看点，来看一下啊。 刘佳宇还有蔡雪桐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决赛，是今天我们节目结束 之后，你就可以去看那个 9点正式开始。 对对对， 哇， 刘佳宇在资格赛当中发挥的比较出色啊，排在第二位。蔡雪桐呢，当时状态欠佳，只排在了第6位。不过决赛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如果蔡雪桐调整好状态，未必不能拿到奖牌。如果刘佳宇能够发挥出资格赛的水平，也有希望摘得一枚奖牌。如果所有的如果能如愿，那将实现中国在这个项目奥运会奖牌零的突破。 我觉得还是要凭自己的实力，再多的如果也不如在赛场上用实力说话，对不对？ 好， 加油， 加油加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保持互动， 一起来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您对于年货的那些，就购买年货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难忘的事情，或者您今年准备了一样什么样子特别的年货呢？ 对啊，刚才大家不是一直要求听这首歌吗？虽然可能找的不是不是那首叫问情、是吧？原来那首叫什么来了？ 渡情。 哦，渡情。 不，这首你要找的是什么？ 千年 等一回。 泪，风流泪，梦缠绵，情有缘呢。怎么了？ 大帅一边唱，他还一边胡了，你知道吗？ 就是会袖子呀。 什么？你跟打麻将似的？你 水袖啊？ 水袖得了吧你！啊、你就抓着什么腰肌什么的。 张小培说了啊，这好好听啊，人都精神了。有时候这老歌就是这样，它可以让你我们所有人一起跟着唱。 对， 这是特别有感。 所以我爱放老歌的原因就是这个。 哎呦，终于给自己找到了理论依据啊！ 三年以来的最佳总结。 哎，好，来接下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这个心雨飞扬还说了，哎呦，高磊大帅，我太喜欢你俩嘻哈的主持风格了， 是吧？ 每次听你们的节目，我都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车去上班啊。每一次听你们的节目，一离开的时候，就感觉是一种罪过。 哎呦， 您这个形容 高了， 您竟然把上班看成是罪过。哎呦我天，哎呀，老板别听啊。好好好， 谢谢您的支持啊，谢谢，希望您2018继续支持。 哎， 壁板砖就说了， 哎， 特别的年货，我想想啊，哦，想起来了，这个就是给我啊快出生的宝宝买奶皮儿，买奶刷子， 哎呀， 全都是为宝宝的东西哈。但是还真的就像大帅说的，感觉缺点什么东西，买不起。 哎， 我告诉你，宝宝的东西永远买不起。 不是，这宝宝就是你最好的年货啊，真的是。 是， 来看看，还有这个波波先生还给总结呢，说年货呀，我总结就是，过年一定会用完的东西 啊 叫年货， 哦， 如果用不完的那叫礼品。 礼品， 哎， 用得完的叫年货， 用不完的叫礼品，估计可能就是送不完的是礼品吧。就过年你们就会有串门各种送东西， 就是送来送去的， 啊， 就跟当时月饼啊元宵似的。 哎呦，你送我家点这个，过两天他又给还过来了，等等的啊。 哦，有可能是这意思吧。 对，109说了，还说这个现在啊买年货的心情相比儿时早已经没有那么热烈了，好像也就是春联必备之外呢，其他的随时可以采购的。记得儿时过年，一身新衣服如小褂啊，一身新衣服加一挂小炮竹， 嗯， 家里大人准备几条带鱼，几斤排骨，两斤瓜子儿啊，半斤花生，买点糖果，兑了饺子是不可或缺的。那时候的物质没什么丰富，但是年味十足呀啊！ 您说的都是我爱吃的， 哎， 你瞧着，又是花生瓜子儿，又是带鱼的， 哎， 对吧？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愿意炖，先把那带鱼切成段炸了最香， 嗯， 趁着热炸的酥酥脆脆的， 哎， 啊。 我们山东做那个带鱼，我不知道你们这儿是不是做，外面包上面糊子。就是他那个面糊子一块一起炸，炸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以后那个面啊，对，那面糊啊，就吃之前蒸一下，然后那面糊软软的，还有点酥酥的。 那是你们的特色做法， 哎， 我就喜欢不裹任何东西，直接干炸，炸的焦焦脆脆的，哎呦，嚼的那个刺儿我都能咽了。哎， 你这个真的，改天我给你带点我们家做的，啊， 可以。只是在 饿了， 哎呀， 磊磊不想上节目了。 别了，咱说雨啊，说给大家伙拜个早年了啊。 哎，好， 每天早上上班路上听到你们两个活宝的声音，就特别开心的。 嗯， 跟家人一起买年货的感觉就是最好的。 嗯， 可惜现在工作之后啊，就再也没跟家人一起买过年货。 哎呦， 好怀念那个感觉。今年呢是我爸的本命年。哎呦嘿，从头到脚给他买了一身红， 嗯， 又买了好几瓶好酒。给我妈买的呢是项链，给他添添贵气。 哎呀， 祝所有的老爸老妈身体健康。 哎，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一说，您都准备了什么特别的年货，然后呢买年货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子关于年货的记忆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粒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文娱资讯啊，明星跨界组合带来全新演绎似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过在大年初一即将播出的春满东方2018东方卫视春节晚会上呢，蔡国庆将会携手演员乔杉和彩虹合唱团一起搭档，将组成一个融合流行音乐、喜剧幽默和交响元素的这个全新跨界组合。蔡国庆火了多少年呢？ 来，提到蔡国庆，你首先想到的是 北京的桥哦哦哦， 怎么样？啊是千姿百态、 我突然以为我唱错了呢。 哎，不是， 是他的歌吧？ 是他唱的吗？我觉得一提蔡国庆，首先想到的是一年有啊，我刚要唱，你给带调带错调了。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哎呀，好，咱就别唱了啊！来看看，这蔡老师厉害啊，红了这么多年 啊！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 继续关注一下北京人艺了。近日公布了2018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的剧目信息。根据演出时间，《陌生人》是被放在了最后，但是却引起了戏迷的极大关注，因为在这部新剧当中，演员何冰不仅是主演，而且首次担任导演 哦， 厉害了！ 何老师这厉害 啊！该剧呢将于4月5号到10号在首都剧场上演。 嗯，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朝阳公园大马戏将于春节期间进入第15届朝阳国际风情节。那此次新春版的朝阳公园大马戏汇聚了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的马戏名角、杂技大师、魔术师、舞蹈家、肢体表演大师和小丑们。 接下来我们看看电影啊、哎、 对对 啊， 我们说一下啊，这个朝阳公园大马戏将于2月16号到2月21号、也就是大年初一到初六，在朝阳公园西四门内的08广场演出，每天3场，分别是上午10点，还有中午13点15分，还有下午的15点30分。 接下来看电影了，好莱坞科幻动作巨制《环太平洋》雷霆再起，今日正式宣布定档3月23号登陆内地。之前在第一部演的时候就特别火爆， 哎呦，那个确实是， 就高科技，咔咔， 那个大战斗机器人嘛， 对对对， 哗哗打起来， 特别震撼哈 啊！ 告诉大家，这次的影片是由约翰·伯耶加、斯科特·伊斯特伍德以及 景甜 联袂主演。 Oh my！厉害， 人家现在是国际一线， 真厉害，真厉害， 国际一线，你知道吗？长城这都拿得出去的作品。 嗯嗯，好，嗯，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据媒体报道，新版《流星花园》2017年的11月开拍，暌违16年后再度由柴智屏制作，并邀请16个夏天的导演许富祥指导。 嗯，是的，说到了《流星花园》，大家是不是会想到这首歌曲？ 哎呦，不会又是老歌，我想听一听，什么歌？ 你猜猜。 啊，哇，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好经典 哦！ 哎，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些歌流淌的是青春呢。 对， 他们好听，好听是在这些旋律的每一个音符里都篆刻着我们的青春。 为什么你们的青春都是这样的歌曲？为什么我当年的青春只有一首？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真的不是 什么？ 我曾经唱过 哦。 为你我受冷风吹， 这是什么呀？ 寂寞时候流眼泪。 瞧你这人生过 你一脸的 来看啊。这个孤狼说了，哟，两位主持人今天太兴奋了啊，这小哥一首一首了啊。然后你袁姐说，我腹中的宝宝一听哦。是这样 这个你袁姐有一个要求，我一会儿给你就九点之后不八点半以后回来给你 报笔记， 可以 行 说啊。再来看看彬彬有礼说，听你俩这节目好欢乐呀，这就是节日气氛，这就是节日最好的礼物，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谢谢夸赞， 谢谢鼓励啊。 魔草也说了，你们俩今天又是老歌金曲大放送啊。 嗯， 我给我爸妈准备的年货就是大红包 哦， 实惠省心受用，没毛病。 哎， 这是一种做法了， 哎，这就一做法，直接给钱 挺好。 哎，是不是哈？ 昨天我也刚昨儿包了一大红包， 我给 准备要给嘛，就是先包好了嘛， 那你 就偷摸今儿的包起来， 这 跟你有啥关系？ 这赶紧拿来吧， 边儿去。 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暴力小萝莉说了啊，我今年必买的年货那就是红色挂件，因为我家有很多汪啊，我要每个汪身上都挂上红色的挂件啊，今年也是妈妈的本命年 哦。 哎呦，这个就是今年那就旺旺旺呗 啊。对呀， 好， 全家旺哈。 哎， 好，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年货的那些事儿，然后呢您准备了什么特别的年货呢？或者是您还有哪些年货没有准备齐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旅游天气的情况啊。我们将会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好的，今天是天气不错了，大部分全国啊，大部分地区的雨雪是比较少的，气温呢也在明显回升。这给大家顺利回家带来一个好的条件。不过呢，从这个今天夜间到15号，又有一股弱冷空气逐渐南下，因此啊，从这个14号夜间到15号，中东部雨雪又会增多。16号呢是初一，总体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冷空气开始影响新疆。初二到初五啊，比较强的冷空气再度东移南下，和暖湿气流结合，形成一次大范围的雨雪降温过程。就是这次冷空气活动呢，使得强势升温呢，它这个势头会暂时打压。那么从16号到20号呢，这次冷空气这个比较强，影响中东部地区，主要在17号到20号。这次冷空气呢可能是分兵多路不断南下，因此呢北方13号14号形成一个本周升温的第一个高点。那么呢北方的16号17号为本周升温的第二高点。全国呢绝大地方，就是绝大部分啊都是气温回升。明天呢冷空气来了之后，华北到黄淮北部的气温 稍微被打压一下，但是气温下降不是特别明显，也就是两度左右。那么随着14号夜间到15号冷空气的南下呢，这就是中东部地区啊，降水会增多。15号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也有所下滑，连续升温的势头就会被打压。那么16号呢，江南地区可能还有所下降，就是个气温啊。随着初二，南方呢还将出现明显的升温，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气温可能创今年的新高。江南的不少地方在14号和17号前后气温会在20度以上。那么在云南南部海南部分地区，本周可能会见到30度的气温。比如说云南的景洪14号呢，就是明天啊，气温有可能升到30度以上。那么16号上18号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30度左右。午后的感觉呢，如同初夏来临。那么从初三开始，因为冷空气的到来，江南呢气温啊可能会出现大范围的滑坡，而且呢后期冷空气是不断南下，使得江南地区气温连续下滑，或者说呢一直在这个比较低位的这个档次上徘徊。因此啊，江南地区在春节期间的气温振幅是比较大的。同样是最高气温，不排除出现15到20度的巨大反差。因此啊，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衣服。这个衣服准备呢应该是有两个季节的。那么气温在20度以上，恐怕你这些衣服要穿的少一些。那么气温在15度以下，那么呢衣服还要增加一些。所以说呢，整体来看这个春节这个期间呢，气温变化比较大。中部地区有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总的来看对大家的出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也提前祝您新年快乐，谢谢。 好，谢谢。 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0123456。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西二环月坛北桥上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目前的地铁6号线因呼家楼站设备原因，双方向列车的间隔比较大，影响部分列车晚点。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年货啊，说一说您在准备年货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有准备了什么特别的年货， 是 或者是还有哪些没有准备到的呢？ 嗯，来看看哈，这个 Jessica 妈妈就说了， 嗯， 哎呀，这年货啊，吃的喝的我都预备起了啊，今儿呢我再去趟花市， 哎， 买盆水仙花， 嗯， 啊，再来两把郁金香，我就齐活了， 哦， 哎呀，还要再给这个狗狗们买点肉肉。 哎呀， 就准备过年了。 我，你看这准备的这要齐全，这一家子啊，嗯，来看一下老新说了，哎呀，高磊大帅，提前给你俩拜个早年， 谢谢。 过年了呢，我给自己买了个新电视盒子， 哦， 买了俩手柄， 你这是要， 然后装上了魂斗罗， 哦， 哇，天哪，坦克大战，采蘑菇，是不是特别符合今天的怀旧风格？ 没错， 你这个玩的简直是，哎，我就问你，你都玩过吗？ 我魂斗罗我玩过，那个叫什么？那个采蘑菇是不是就是超级玛丽？ 采蘑菇啊，是是是， 我这个玩过，真玩过， 哎， 我告诉大家真的，我千真万确，我在我们同学他们家旁边，不是，就是坐在他们家那个游戏机旁边，我们俩同学玩，然后我在旁边睡着了。 哎，好，来看一下你媛姐说，你不是刚才说大帅你说要说我吗？ 啊， 就是这样啊， 啊， 你媛姐今天她有一个特殊要求。 什么呀？ 她说今天是我生日， 哦， 你俩给唱首歌呗。 可以， 说爹妈年货都准备好了，看到早晨已经把肉馅拿出来给化了， 啊， 肯定是准备做四喜丸子的呢。我呢昨天一个人直接一人给了点钱， 啊，哎， 给爸爸妈妈开心坏了啊！这给钱姐好，那给钱爸妈就开心啊！ 嗨， 你嗨， 不是这意思啊！ 不是 啊， 这个女媛姐为什么让我们今天给她唱首歌？一是她生日，另外呢， 啊， 我当时我刚才就问她，我说你这个让我们给你唱首什么歌呀？ 什么歌呀？ 哎，她直接回复个三个字来，我就傻眼了，叫小跳蛙， 不会唱呀， 蕾蕾。你知道小跳蛙这首歌吗？ 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说了，他说我们家宝宝一听这个就可欢实了，就他肚子里边的宝宝， 哎呦， 怀着孕的， 恭喜恭喜啊！ 哎，所以我决定是这样， 啊，你 虽然说我不会唱，但是我找到小跳蛙的词儿 啊， 而且我是完全没有听过小跳蛙这首歌。 我要不要找一下歌？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找，啊， 不用不用，我也决定弄一个新玩法，高磊， 怎么这样？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咱们想唱什么调就唱什么调。 哦，你就根据自己的调然后唱， 哎， 是吧？ 哎，我看一下啊， 我告诉你库里也没有。 哎，好吧，来看一下小跳蛙是吧， 嗯， 你看一下词儿是这样，咱俩一人一句好吧。 妈呀，我还得跟着你唱。 哎，想到什么调就唱什么调好不好？ 我得先听你的调。 来来来， 一般我都跟着你走。 听我跳， 啊， 来唱啊。 听你跳啊。 来看准备即兴版小跳蛙。嗯。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海洋。 鼓的眼睛大嘴巴，同样喝得响亮。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旁。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天！ 哎，您，我想问你媛姐，您腹中的宝宝有反应吗？ 他狠狠地踹了你媛姐两下，这谁俩瓜娃子呀？瞎唱什么呢？这是 是。是别听了呀，别听了，换台， 我受不了了，妈耶！ 啊，好好好，来来来， 哎呀，来看看初见哈， 嗯， 我们家特别的年货不是我买的， 啊， 是老爸老妈从老家托人给我带过来的， 哦， 自己炸的丸子和酥肉，哦，还有带鱼， 啊， 最喜欢吃老爸炸的丸子了，哎呦，哪儿的饭店餐馆做的丸子都比不上我老爸炸那丸子好吃， 哎， 我从小到大吃的这熟悉的味道啊，而且带鱼也是挂了面糊糊炸的， 哎呀。 哦，山东的， 他也是山东的， 山东老乡。 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那边可能是不 是 喜欢带这个面糊， 而且山东确实是出炸货 啊！ 我第一次去我老丈人他们家，就是吃炸货特别多，炸藕盒， 哎， 炸牛肉干， 哎， 然后 炸丸子， 还有做的最地道的就是鲁菜当中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拔丝红薯， 啊， 因为我老丈干的原来是干餐厅出身的， 对，我们那叫拔丝地瓜，嗯， 哦，就反正我就是拔丝地瓜，哎呦、啊，我的天，那一大桌子哟， 真的是 吃的我回头我就， 那个拔丝地瓜要蘸着白水吃， 对，因为那个丝儿你就拔不断嘛， 哎，你咔炸它一下就啪，瞬间变得。脆 啊！那一顿饭之后，大碗色回去以后，我就遍地找那个健胃消食片。 好，来看看老中医说，听着你们的节目，讨论着买什么年货。关键是我现在正推着购物车在超市里选年货呢。 是吗？超市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哎， 厉害了。 说你们这档节目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 啊！听你们节目了解了不少当时的小新闻，了解了当时的路况，最重要的是带来了很多快乐。 是，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感谢你们这档节目，就在这里给你们拜个早年吧。 谢谢 你们身体快乐，哎呀，身体健康 啊！ 每天快快乐乐，谢谢您，谢谢您， 谢谢。 祝您今天买年货买100减100。 白啊哈！ 我的天，哪儿告诉我，我也去。 来来， 得嘞，太欢乐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互动交流的话题是， 哎，说一说您跟年货的那些故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近日民航局下发了关于做好春节期间文明旅游工作的通知，要求及时发布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严厉打击扰乱航空运输秩序的违法行为。 那么通知呢要求啊各单位充分发挥民航作为窗口单位的重要作用，着力营造安全出行、文明出行的浓厚的氛围，那么进一步推进文明旅游工作的纵深发展。 通知明确，那各航空公司、机场要在公共服务区域的显著位置设立文明旅游宣传标志，张贴生动醒目的文明习惯倡导提示啊，提醒旅客在出游时举止要得体，注重形象。这个通知强调各航空公司要严格执行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等等的。其实尤其是说到这个设立文明标语啊，我昨天还看到有一群里 怎么着 啊，在发了一个标语，特别逗啊，就是说春运，这是贴出来的，是春节期间啊，春运很忙，你们不要打架，因为你打了才知道你是打不过的啊，然后对等等的，很有意思啊。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说远点的消息哈。长白山全季地形公园开门迎客了，这怎么回事呢？长白山全季，季节的季啊，全季地形公园春节前夕开园迎客，滑雪爱好者可以在这儿了解滑雪运动的发展和历程，尽情享受和体验滑雪运动娱乐项目，亲身感受长白山冰雪的独特魅力。那么长白山呢，是位于北纬42度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北美的落基山脉并称为世界三大粉雪基地。那么近年来，长白山呢是深入挖掘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两大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冬季赏雪玩雪和夏季避暑休闲两大品牌产品呢。那么根据了解呢，长白山全季地形公园距离长白山北景区门口啊，北山门啊，大约10公里。 到底是门口还是山门？ 差不多吧，反正就是山门门口吧。不分年龄啊， 不分季节的面向大众开放啊。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白俄罗斯将会延长免签入境期限到10天啊。白俄罗斯副总理加里宁近日表示说，从今年夏天开始，多个国家和地区公民由明斯克机场免签入境的期限将有望从5天延长至10天啊。那加里宁当天在白俄罗斯交通部的会议上，这个说，如果相关工作进展顺利，该政策有望于今年7-8月份出台。那加里宁要求明斯克机场和白俄罗斯航空公司为迎接免签入境的外国客人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啊。 是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眼瞅着就要过年了，还是要珍惜身边的一切。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中。 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 哎呀妈呀，蕾蕾，你这个情绪转化得太快了。 我就是希望大家在欢欢乐乐喜气洋洋的氛围当中，也要适时的沉静下来、沉淀一下，回顾一下你最珍惜的其实是什么。 就像天公说的、天公说了啊，我年货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是这个某个节日啊、这个计划拉着老妈老婆去逛街刷卡买新衣服去、其实您看看这个就是一年到头啊，我们说实话这些孩子们在外面说是忙打拼陪老人的时间不多、那趁着春节咱们哪怕是真的你就是有些时候真的得需要忍。我发现我反正就跟父母在一块待的时间超过三天就会开仗你知道吗、就是反正不是开仗就是有些地方就会烦 啊， 但是这个 会有一些小矛盾。 对对对对、你哪怕忍、你这些天你也要忍下来。 对对对对、多陪陪爸妈哈。张小培说今儿的歌真是绝了，快过年了，爸爸妈妈辛苦了，有妈什么都不操心、我家就是老妈在准备年货。 对，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给慰问我们的这个微信啊，说一年了陪着大家，其实应该也说是大家陪着我们，我们也是很开心的。如果这时候真的一个人都没有，那我们这心里更是比拔丝地瓜还凉啊。 拔丝地瓜其实出了说是热的好吗，真是。糖朵妈说了最近忙的都顾不上跟你们互动，哎，是有段的时间没见着糖朵妈发信息了，他说我都是在听的哈、快过年了给你们俩先拜个早年、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快乐幸福安康财富都跟着你们一起出发。 哎，好， 真好。 对，还有一位哟，老魅力人生发来这么长，一会儿我们给您读啊。前刚才说咱俩不是唱了一小跳蛙吗？ 是。 哎，琪琪说，是这样，你们俩唱完了以后吧，我现在想不起来原唱是什么了。 我们俩是魔性的调子是吗？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好，接下来先来听听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一年一度的年所得120,000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已经开始了。为帮助大家了解政策，熟悉申报方式，我们将制作6期节目详细为您介绍。 首先我们先从为什么年所得达到120,000元以上的纳税人需要自行申报说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36条规定，年所得120,000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申报时间是如何规定的？为纳税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即2018年申报税款所属期为2017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的所得。 年所得包括哪些所得呢？年所得包括一个纳税年度内11项所得，其中有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其他所得。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档，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这个关注一组奇闻异事吧。 好 啊，这个过年准备年货当中呢，不知道各位这个有没有准备护肤品？ 哦，哎，这个我们就要说一说一个研究了，对不对？ 对，德国研究人员在最新的一期美国光学会杂志上报告说，他们通过一种新的激光技术分析发现，阳光照射以及自然老化的情况下，女性们的皮肤要比男性皮肤的老化速度要快。 哦， 就老得快的意思。 哎，对。德国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弗劳恩，哎，反正就是弗教授吧啊，他介绍说呢，说他们利用红外激光，反正就是利用一种技术啊，照射皮肤， 人家也是潜心研究了好多年了，好吧，好吧， 红外激光脉冲照射皮肤啊，能从皮肤表面观察到皮肤的更深层，定量分析老化程度。那激光照射帮助研究人员获得了皮肤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图像，这两类蛋白质的退化呢，会使皮肤产生皱纹，哎呦，光滑程度下降。 你摸自己的吗？ 哦，图像分析显示，女性皮肤当中胶原蛋白的流失速度要快于男性。 哎，人都说女性是水做的嘛，你看水肯定就一蒸发水就流失的快嘛，对吧？ 哎， 啊，研究人员，男生是铁做的是吗？嗯，研究人员 是脸皮，你的脸皮是像铁，打不透都啊。 这个胶原蛋白呢，是存在于真皮当中的一类重要的蛋白质，它就跟那弹簧似的，让我们的皮肤保持弹性啊。但随你别戳自己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胶原蛋白开始老化流失，激光图像的精确分析证明了这种流失与性别是有关系的。 嗯，啊，哎呀，但是我其实我一直对于那种什么所谓的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啊，比如说吃胶原蛋白能补胶原蛋白吗？ 吃猪蹄儿，反正好多人都吃猪蹄儿。 所以这个有没有懂行的？这个东西能补吗？你说吃猪蹄儿，猪蹄儿是胶原蛋白高，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出去吃个饭，上面那个什么叫美容锅，说里边全是胶原蛋白，啊，你把这喝下去，这喝下去不都变成尿了吗？这怎么能， 人家是先进入胃，然后是进入血液，啊，通过血液呢我们再经过加工和吸收，啊，然后呢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利用之后废物排出，好吗？啊，好不啦， 那这个他确定能补到脸上的胶原蛋白吗？ 那这就不知道。 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最扯的是什么，什么面膜里边含胶原蛋白，我脸上呼，你脸上胶原蛋白就能多起来。 反正人家就 我总觉得这 内服和外敷呗，就跟吃中药那种感觉似的，你怎么着呢，你也得吃点，再加上外边你再用点，反正显得吧心里感觉好像好点，但真的是不是能好不知道。 哎哎，你看人于静郭说了，大帅的思路是对的。 说什么呀？ 说吃下去就消化了，它根本不可能变成脸上的胶原蛋白。 你们都是不愿意给自己媳妇花钱买面膜的，少这说别的，真是的，我还不了解你们，一张面膜好贵的。 关键是这个它管用都行啊，这不是，哎，就是面膜有的时候是管点用，但是你说它补胶原蛋白这个我不信啊， 反正就是保湿呗，补水呗，别的我还真不知道。 那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互动一下，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说的年货的东西啊 究竟有什么呢。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 哎，其实看看啊，安小胖也在跟我们说呢，说根本就不能补充，吃的胶原蛋白还是蛋白，吃下去之后呢，蛋白会分解成氨基酸， 啊，对对对，什么酸， 然后呢，会在体内形成别的蛋白质。 哦， 真是的，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 我就那些女孩的钱真的是太好骗了，随便打个广告说这个补胶原蛋白，呼呼的买，几千块钱几千块钱的标价，我跟你说， 这段是不是应该录下来以后给你们家那位听一听？你是不是就是有的放矢的为他说的呀？ 这就我给天下所有的女人说的。来，清茶说了啊，二位早，先给你们拜个年，今天打开收音机听到你们的欢乐声音，太有过年的感觉了。 哦耶， 要说年货呢，我们还没买鱼呢，我在这里想咨询一下，大家都买什么鱼了呀？ 买黄鱼或者是桂鱼，反正我们家买的这两种鱼比较多 哦。 然后平时当零食吃的就是带鱼，带鱼炸完了以后， 哎呦呵，你听人家带鱼都当零食吃，哎呦， 炸完了以后放的，谁愿意吃谁吃呗，真是。 我们家都是吃秋刀鱼， 哦，秋刀，瑶瑶就说，哎呀。 高磊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嗯、 我这开车在路上瞬间听着我就开始哭了掉眼泪。 哎呦， 我上有老是下有小的年纪听不了这个，在这儿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开心、哎、好心情 啊、好好好好好、 谢谢您、坚持住啊。 熊妈妈也说了啊，九点上课我们还在外面等着听呢啊，不进去了。我们算不算铁粉啊？ 算。 这个话题是年货，最大的感慨就是年货一天一个价，去买水果相隔四五天每箱涨价100，洗车涨价一倍。 真是现在洗车200一辆，我告诉你，就我们家那我都不敢洗，我这天 200一辆， 真的是。你爱洗不洗？ 哦， 因为就是 我不洗呵呵啊，我跟你说还必须现金。年货买的差不多了，钱包也瘪了啊，赶紧过年吧，红包给让我是鼓起来啊。 你看我这头， 嗯，怎么了？ 我这头平时50。 哦，我以为你去洗车那地方 不 洗了个头， 不是，昨儿去剪的， 嗯， 翻100。 哎， 你爱剪不剪？ 好吧，这我不剪啊， 我剪。 来看看魅力人生说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必须听你们的节目啊，我觉得就像刚才一个朋友说的，每天的东西都要吃完，三十晚上就是一条鱼年年有余，米粉肉、红烧肉、各种的炒菜，还有炸年糕等等的。哎呀，这个好长，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 嗯、是是是， 感谢大家的互动。 明天咱还可以继续送祝福。明天 的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其实。 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哦，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